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秦琼亲书报，为调查抢劫黄杠一案，到武南庄尤俊达家。他和尤俊达说，作案人姓程名达，字尤金，这个人你一定知道。尤俊达眼珠子逛了逛，心的话我怎么不知道啊，那是程咬金干的。不过这件事儿，就是刀压脖子也不能说，一说全家该斩，祸灭九族。不但这财发不了，全村的人都得跟我死。秦琼哎，别看你跟我们绿林人有交情，分什么事儿，你我咱们不是一个道的人，你也别拿话吓唬我，我早有精神准备。想到这儿他晃晃头，二哥呀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哪知道程达尤金呢，我没听说呀。我娘刚刚故去，我在家里守了20多天了，这也跟我没关系呀。哦，我是说呀，出这个事儿地点离你这挺近，鸟飞有个影呢，真格的你没听说？没听说。二哥，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啊。啊，你已经不在衙门里当捕快班头抓差办案了，你怎么揽这活啊？这可太难了，这个案子太大了，你一个人能办得了？唉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也是事出无奈呀、啊。靠山王杨林听说丢了黄杠，可气坏了，就给我们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，要人赃并获。若是60天不能破案，就把济南府历城县2处合成文武官员一律革职，官大的充军发配。杨林给唐弼60天，那唐弼给历城县知县30天期限。谁知啊，历城县的蔡知县竟到镇台将军那把愚兄给借出来了，给我半个月期限，逼着我非把响马擒来不可。如若不然，我身家难保啊，我实在没办法才找兄弟你来了。哎，我先得说明白了，哎，我说了你可不许过意。二哥，有话您只管说。兄弟啊，比如说这件事儿，哎，比如说啊，要是你做的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我给你把案子了了。如果我叫你当堂到案，那不是二哥所为呀。你说出来，二哥必有个办法。你多少道出点儿，我想法给你掩盖，让这件事儿不至于败露。我的意思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尤俊达想，你这是给我窟窿桥走啊！哼，姓秦的，你等我的。哎，二哥呀、啊，你真够朋友啊！嘿，按你说的。真够八全其美了，啊！哎，别，你别生气。比如说这事儿不是你办的，二哥，我找你来了，你得帮助我破案呢、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小孤山长叶林离这儿也就3-5里地，在你的家门口啊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谁干的？我说这番话可都是真心话，没有一句瞎话。 要说瞎话，我就不够一撇一捺的人。尤俊达说，哎，二哥，你别说了，冲你这几句话，我应当罚你。想当初我尤俊达在巴黎二仙庄也曾金盆洗手分香起誓，陆林这碗饭我不吃了。二哥，你正在那儿养病啊，我洗手的时候你还在旁边来着，你要不知道我不能挠你，可是你知道这回事儿啊。再说了，不用说64万，就是640万摆在我眼头里，我连眼皮都不抬。我要是背着我们同行偷着做陆林买卖，放我们陆林的规矩，大伙得把我乱刃分尸。你想我能办这事儿吗？再说了，我母亲23去世，我能在第二天去劫道吗？是不是我该罚你？秦琼心的话就冲你这么急，你心里有鬼。我还得说，那现在说啊，秦琼在做思想工作呢，掰开揉碎想撬开尤俊达的嘴，怎奈尤俊达铁嘴钢牙。秦琼一想，我要不把你弄明白，我也白吃衙门这碗饭了。俊达兄弟，是才我话说开了，我也没说这黄杠就是你结的，是你更好，要不是你呢，你给我想个法子。哼，尤俊达说，黄杠不是我结的，你叫我想什么法啊？你这是往死里逼我呀。这么办吧，容我把母亲埋葬了，我慢慢替你打听打听。哎，你这不对，你这叫敷衍我，咱们可不是这个交情啊。事态紧急，我这是火烧心呢，你给我慢慢打听，那你还够朋友吗？尤俊达也火了，那我们家死丧在地不管就管你吗？秦琼说，兄弟啊，你错了，你别拿我秦叔宝当木头人啊，在你家门口出的案子你不知道，我不相信。哎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说话你别过意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八成接黄杠的就是你。说到这儿，秦琼这脸呱嗒就撂下了，再看尤俊达反而哈哈大笑。好，转来转去核算，这黄杠是我结的。嗯，就说是吧，你要知识达物，赶快说实话，我一定把这事情给了了，绝不把你带走。不行，结黄杠的事儿我不知道，我没结，你这叫血口喷人，愣说是我，我是背屈含冤。你说你脸红脖子粗的跟我嚷嚷，我也得原谅你，适才你已经跟我说了，要是黄杠是我结的，你绝不带走我，这可以说够面子了。不愧你的外号交友似梦长，你有面子，难道说我一点面子不讲吗？那我也太不够朋友了。二哥，我叫你痛快痛快，你带锁链没有啊？干什么？你带着锁链把我锁上，把我带走。不过到了大堂之上，你可得教我呀，你教我怎么说，我就承认黄杠是我结的，我领受国法被千刀万剐也没有关系。为了二哥您，我该着怎么死，我是情屈命不屈。二哥，你动手吧。秦琼一听啊，头上青筋突突直蹦，气坏了。尤俊达，你这叫骂我？我是拿朋友的命交差吗？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，我可不是自己吹呀。从我18岁在衙门抓差办案，我没办错一个人，无赃无证拿朋友去交差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嘿，你这话地道。好好好，二哥，把咱们哥俩的交情先挂起来， 如果我们素不相识，你净等着抓差办案，好不好？秦琼说：“这是你说的啊，你要是叫我查出来赃证，我可不讲面子，你可别后悔。”嗨，我有什么后悔的？咱们一言为定。秦琼气坏了，腾就站起来：“我走了。”尤俊达故意气人：“你呀，也别过意。家办丧事不往外送人，不送了。”秦琼叫人家给干出来了。秦琼往外一走，朱能就进来了。刚才飞毛腿朱能在那听得清清楚楚：“大庄主啊，你们哥俩别闹僵了，秦二哥够朋友，商量着办才对。这事儿真要闹翻了，恐怕咱们后来的事就不好办了。再说秦二哥他这么走能完吗？”“贤弟，你不用管，我跟他势不两立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办。你赶紧走，给他插个尾巴，瞧他落在哪儿了。他要是调兵围庄，你赶快给我送信，我这儿好准备。快去快去，能吗？”“哎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别看秦琼有那么多桂冠扣在脑瓜底儿上，谁钻到心里怎么想的。好，那我走一趟。”飞毛腿朱能来到门上一问，说：“秦琼往哪儿走了？”家人说：“他出来上马往南去了。”朱能赶紧追下去。再说秦叔五宝出门上马，离开武南庄走了五六里地，找了个集镇，一看路南有一座大殿，他就进来了。来到了西跨院北房，要了个单间，把包袱军刃拿到屋里，伙计给沏茶招待。秦琼说：“伙计，你受累，你到前边柜上啊留个话，说我姓秦名琼，字叔宝，排行第二，有人来找我，请他到跨院北房着，失了您呢。”“哎呦，原来您是好汉秦二爷呀，失敬失敬。”伙计出去了，把这番话对账房先生一说，留了个话。过了一会儿，秦琼问伙计：“哎，有人找我没有？”“哎呀，没有。”又过了会儿，他又问：“有人找来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要是有，我不就带来了吗？”这是太阳落山了。秦琼闷闷不乐，要点酒菜自斟自饮，心想：“尤俊达呀，通过我察言观色，这黄杠就是你结的，你还瞪眼不认账。不过这里还有疑点，就是滚单上说得清楚，结黄杠之人长得电脸朱眉赤发红须，和尤俊达长得不一样，光怀疑不行，没证据啊。再说了，64万金银那是挺大一堆呀，他往哪儿藏，在哪儿呢？得找着啊。哎呀，这尤俊达怎么就不开窍呢？”又过来这儿：“伙计，有人找我吗？”“二爷，您喝酒吧。”“没有。”秦琼把饭吃完了，天也大黑了，喝了点水赌气睡了。秦琼为什么问有没人找他呢？秦琼是面上人，他懂得绿林山上事儿。他想，我在尤俊达家就问接黄杠的事儿，耳目众多，那些人都是他的部下，一是他觉得脸面无光，二是呢难以说出口。那么我躲在店房里没有人，他随后应该追来跟我说实话，他怎么不来呢？到了第二天清晨，洗漱已毕，吃饱喝足了，他越想越生气。昨天投探武南庄疑点很多，尤俊达呀，我走了是放你一马，你就应当到店里实话实说。你不理我，阳干我，就是不来，这是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，难道我秦叔宝就跟你完了吗？我还得去武南庄打探。那么以什么为理由呢？眉头一皱， 计上心来，点手叫个伙计，哎，你们贵上会做计席吗？哎呀，我们贵上专门做，那给我做一桌，您是要荤的要素的？给做一桌素席，给亡人做一桌素席，那你去办去吧。那边准备，这边等了一会儿，一切准备完了，伙计把这素席装在了圆笼里，有人给挑着放在门前。秦琼付完电饭账钱，将马牵出来，挂好了军刃，跟着这个挑挑的直奔武南庄。很快来到门前，里边的家人一看，哟，嘿嘿，秦琼又来了，哟，后边有挑挑的，这是出分子了，大家赶紧接出来，哟，二爷您来了，二爷您好，呼啦出来六七位，有人接过马的缰绳，赶紧给拴好，前呼后拥的。哦，诸位，吃过早饭了吗？便过您了，那您往里请吧。他往里一走，那边连吹带打，呜啦哇，呜啦哇，咣咣咣咣，折腾一阵，这阵早有人往里边送信儿。朱能赶紧接出来，二哥呀，您又费心了，哎，自己弟兄谈不到，把秦琼接过来，挑的圆笼交给本家的茶坊，这里的茶坊把祭席都供好了。朱贤弟啊，你替我给老太太烧几张纸，我给他送钱来了。好好，把金箔银箔大钱儿放在火盆里，打着了火。随后秦琼拈香磕头，旁边有亲音陪奏。朱能要把秦琼搀起来，尤俊达从灵棚旁边站起来，又磕了个丧头，二哥谢谢您，让您破费了，兄弟何谢之有啊，这还不是应该办的吗？二哥请到东屋坐。来到里边落座，有人献上茶，茶罢歌盏，应该叙话了，可是尤俊达故意的挺着胸脯，把脸一扬，是一言不发，心说昨个咱们说翻了说茶了，今天你又回来恶心我来了，是阴魂不散呢、啊、我不理你。秦琼一看尤俊达这个样子，嘿嘿，你不理我，哎，我理你，我有的是话说啊。贤弟，二哥，贤弟啊，昨天我真后悔，我越想我实在不对啊。二哥你怎么不对了？我想在家里当着好些人，我这么讲实在不给你留面子，咱们假装翻脸，你把我赶出去，我走后，我想你一定打发人看我落在哪，回来告诉你，你应当赶紧找到我，我们俩见面之后呢，咱们说点梯几话，你把事儿和盘托出，我一定帮你把这案子给消了。可是我在电房里只等到定更，我还没睡呢，你怎么就不找我呢？你不是不找我吗？今天我又找你来了。尤俊达听了心里这个气呀，心想好个秦老二，你这张嘴是真能说呀，我说不过你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不能叫你给套出实话，打死我我也不承认，你能怎么地？嗨，二哥，我找你干什么呢？我心里没病啊，我有病我找你，我没病我干嘛上得去啊？哎，兄弟，你跟我装傻充愣，我不是装傻，你是诚心挤兑人。秦琼笑了笑，兄弟，黄杠事儿咱不提了，我给你讲个笑话，你听一听。二哥呀、啊，这阵还有心听笑话吗？不不不，我一定给你讲，你一定得听。那你说吧。想当初，我和你们总瓢把子单雄信是慕名的朋友，直到我被困在潞州当捡卖马，才结交成生死弟兄。这件事儿你知道吧？嗯，我听说过。后来呢， 我在皂角林捡伤人命，单雄信是真够朋友啊，他为我着急托人情上下买动，才免去我死罪充军发配到北平，不然二哥的脑袋早就挂在潞州了。这都是单雄信的力量，知道我由北平转回山东，走在半路上我一想，我得先到山西潞州二贤庄见见单员外。等我到了二贤庄，单雄信无缘无故跟我翻脸，不见我，从怀里掏出一本账来，他就扔出去了。当时他说，这本账是我们天下绿林里一本总账，今天给了你，你要是不按照账上围剿，就算你错了。说完话把这本账扔出去，咣当把门关上了。嗯，尤俊达闻听吃了一惊，啊，还有这个事儿，二哥，这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嘿，兄弟，你问我，我也不明白啊。这话是说到这儿啊，这本账我能不拿起来吗？你该拿起来，要被别人捡到交到王府，就坏了大事了。谁还不说呢？我再叫门，单员外不给开，只好拾起账本回到济南府。你想，单雄信他给这本账为什么不明着交给我，非得假作翻脸给我呢？说明单雄信他是英雄，他要明着说，二哥，我给你这本总账，叫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人，到了山东您的管辖地界，你要多关照多维护，他要这么一办就不够英雄好汉了。尤其他心怀大志，他这么一翻脸给我这本账，是看我这人实不实交，他也是叫我维护你们诸位啊。昨个咱们一碰面，我说那番话，兄弟不怕你过意，我要冲你，咱们没那么深的交情，我是冲单雄信。我把这本绿林总账翻了几回，账里头没有成达尤金，可是成达里头有你个达字，尤金里有你个尤字，我想一定跟你有牵连，绝没错。说到这儿，尤俊达微微含笑，哼，你愣说是我结的黄杠，是你看出什么破绽，还是我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？你说说我听听。尤俊达呀，你的破绽太多了，我都说不过来了。那好，你说说。头一个，你在东庄口外安了个小孩，专门注意来往行人，我给他打听道，他给我耍贫嘴子，我问老太太什么病，他说发药子，是不是你安的眼线？我到你们家门口，门道里那几个人聊得正欢，我诚心炸他们一下子，把他们吓得从懒凳上出了下来。朱能出来了，我一问老太太什么病，他愣说老太太大三伏的犯哮喘病而亡。我见到你，你塌了个鞋，歪戴着孝帽子，在穿孝衫的时候里边露出枣红色衬衣，这算不算破绽？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